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关注西部联络线的交通情况，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进城方向持续车多，莲花池西路进城方向交通压力比上一时段有所缓解，莲花池东路临近天宁寺路区西向东方向车多拥堵。以上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01:32，汽车音乐会在2018年继续出发，怎么能落下你呢？好了，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龙航，还有这是 Annie 刘，是新朋友是不是？加入到我们一群当中的新朋友，子怡原来的曹操，正在奥林匹克花园37南区，我说的这么具体，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在通州收听的香雨，无敌醉俊郎，你好。喵咪魔鬼生活依旧，超得幸福追赶太阳的人，字母妹妹刚刚过完生日的字母妹妹哈，好，继续发位置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也欢迎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把微信号发过来，我先加你，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好了，家族二群当中的林巧玲玲，还有付婷婷，一颗不顾形象飘逸在风中的荷包蛋，主角论英雄刘备对面那个，你们的名字都比谁更长是吗？还有 H-FM6.1 VV， 还有放羊的狼，武林盟主 FM974 Jessie， 想飞的乌龟，大家好，真的好欢快啊，每次看到你们都来了，你感觉到特别的振奋哈，做节目都很有劲儿的感觉，欢迎你们。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道二，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2月7号星期三，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最近呢，印度尼西亚一名叫做 Rony 的建筑商，将两辆汽车 DIY 成一辆具有前后两台发动机的汽车，是想把它做成这个火车吗？往这边也可以开，往这边也可以开，两个发动机哈，往前也可以开，然后往后也可以开。他把两辆车的车头分开，然后在驾驶员的座位后面将两个车头重新焊在一起，这样结果是一台具有两个方向的方向盘、四个前排座椅、两个引擎盖还有两个发动机这样的汽车。哎，这个拼凑在一起的汽车唯一的共享的东西就是油箱，汽车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司机同时驾驶，进出停车位很容易。 建造者说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来建造这辆车呢，就是半年的时间哈、啊，想要设计一些独特的东西，并且让10个人将两辆车切成两半，然后将它们焊在一起的。他说我可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很费劲儿做了这个，你看我这是有颠覆性的啊！以前这是前无古人做这件事情，多好！汽车也可以两头开，两个发动机，然后呢两个驾驶舱，多好！不过这辆车刚上路几个小时就被警方扣留了，因为说这辆车违反了交通规则。车辆违反的规则主要是这个违反了这个适应的这个安全信号灯。说你看这辆车没有倒车灯啊，还真是。两个车尾都焊在一起了，他没有倒车灯。警察本来想，你这个刹车灯怎么不亮啊？啊，不好意思，我这边是车头啊，那我转到车的那边去看看，这边也没有刹车灯啊。啊，不好意思，我这边还是车头，什么情况？把它给我留下来。这个不过呢，据说这个车很快还是还给了这位建造者建筑商，回家留着去吧，不要把它开到路上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6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One Direction Best Song Ever。第29名赵永新 Super Daddy。 第28名王心凌心电心。第27名 FIR 无限。第26名王铮壁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est song ever. It was your best song ever. How?来自英国的流行音乐组合 One Direction 单向乐队的这首 Best Song Ever。 单向组合的五个帅气的小伙子出道至今，在全球专辑销量已经突破了1200万张，在世界各地都有超高的人气。 Best Song Ever 发行首日呢，便登上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榜首的位置。好，来是来势汹汹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位。好了，继续欢声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42名，本周晋升到第29位，来自赵永新的 Super Daddy。 SLTWELLO Hello That's my name What I'm saying You know You know BASS Say hello Hello That's my cutie Just like you know You know、我出生在贫民区，可是我从不着急，因为我的 super daddy 会准确无误降落这里。他的身高1米8几，他的头发有点趴叽，他的安全感是这个宇宙悬疑的不解之谜。去过 daddy 的 X party， 去了尖叫 bass 我爱你，不是吹嘘，我的人气早已盖过 MIC。每个人都想跟我合影，就连 AJ 都拉我上瘾，就算活动再多上镜再多，还是不相信。要让你分神，下一秒让你失魂，警告过你他的眼神。每个人都说他 OK， 每个方面也就 OK， 什么鼻子胡子个子，就连兔子也都 OK。 那就拿到他的手软，没有3000就让他服软。26岁身体发软，难道因为睡太晚？无所谓对不对眼，贝斯现在让你傻眼，就算你看走眼，这次也要睁大双眼。 赵永新的 Super Lady 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这个狗狗的角度上来看待自己的主人哈，就是我的主人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每天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很有意思的视角哈。在 solo 歌曲的制作过程当中，赵永新也是很严苛的。整首歌曲的编舞啊，服装造型啊， MV 的视觉效果还有拍摄创意都是亲自来把关的，也是事必躬亲哈，希望把这首歌曲做到极致，至少让自己很满意。好，上周第42名，本周晋升到第29位，继续攀升第28名活力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以往给我们感觉很温柔甜美的王心凌，也可以唱起摇滚歌哈，心电心。 这个城市已经被爱占据，谁跑得开、啊 怎么样，感觉还是很有气势的吧？王心凌也是很少尝试这样的动感的这种带有摇滚节奏的歌曲啊。这首歌曲为了配合宣传呢，整个造型也都是怎么说呢，和王心凌以往很不一样的哈。据说呢，这个和唱片公司和这个航空公司沟通，王心凌这首歌曲的 MV 也是在这个波音747上，在真机上拍摄的，所以呢建议回去可以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usic video， 还是挺不错的。好了，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每一次 Fair 出现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震撼的感觉。上周全新推荐的这首无限，创作呢也是源自于他们的笔下，概念性很强，理念表达也很完整，从旋律的市场上还有前瞻性都是占了先机哈。歌词也是很有内涵的，人家这首歌曲张力十足，动感十足，很有震撼的。好了，感受一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飞儿无限。 我却对没有后路可退，自由却再没有谁能拒绝，只要我超越极限，你看我。 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枫，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宾节，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上周第47名，本周直接上升了21位。哇，来自王铮的这首很好听的有点 Jazz 感觉的歌曲《壁炉》，第26位。 墙壁上面挂一个壁炉，大得很欧洲，喝一杯酒笑得很懒惰，你说要找个画家画一个我挂在壁炉上面，我要画不吹风的，我要画不吹风的，我的生活要重新开始还是结束，热带雨林里还是在沙漠，你的微笑和我的回忆在两个房里抢麦克风，快捂耳朵。 哒啦啦啦叭叭叭，哒啦啦啦叭叭叭，笑得很懒惰，你说要找个画家画一个我挂在壁炉上面，我要画不吹风的，我要画不吹风的，我的生活要重新开始还是结束了，我是站在热带雨林还是在沙漠，你的微笑和我的回忆在两个房里抢麦克风，快捂耳朵。 王铮的这首壁炉也是首次尝试 Bossa Nova 再加上爵士混合在一起的感觉，确实挺适合我们在路上这样的去聆听，不用想太多的事情，就把自己完全沉浸在音乐当中就够了。那王铮也透露说，曾经想和几个同样喜欢爵士的朋友做一张爵士专辑，然后后来有了王若琳哈，他说我觉得王若琳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是去做自己擅长的民谣吧。但是在写壁炉的时候呢，木吉他配着这首歌曲放在唱片当中是做小节用，就是三首歌一个小节，就像是一个小标签一样。没想到这个 demo 做完之后，身边同事听了说，哎，不错呀，很棒啊，来做我们专辑主打吧。后来呢，就把一分多钟的小品变成了一首完整的歌曲，原来只有一分多钟的小品哈，后来变成了歌曲。好了，问候一下新朋友，这是道哥遛狗是吗？把微信号发过来了，没问题，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还有挚友，年底好忙啊，虽然忙也得来踩个脚印啊，冒个泡啊，汽车音乐会不听就会心碎的，怎么样？我以前就说吧，现在你们是有感触吧，我没有瞎说吧，是不是？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点名，我就是我来了，还有 New Me 啊，给我们上来这好吃什么豆腐，还有这是麻辣肉碎，这是要做什么呢？大家我终于找到组织了，大家好，我在万寿路收听。好了，还有特洛伊你好，在山东大同在山西大同收听我们的节目，在那边还在喊我爱汽车音乐会，我们都一起来喊哈。还有二八 West 终于知道你叫二八 West。 好了，还有吗？魔鬼，还有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赶快刷存在吧，搜寻汽车的全篇 FM974， 汽车的全篇 FM974， 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中华家风展2018传统文化季，齐聚中华世纪坛。这个春节，让我们一起问源家风，追溯民族文化的传承。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正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白天北风较大，风寒效应明显，外出需防风防寒，并注意出行安全。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夜间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大张伟浪漫电子系情歌《只想和你静度时光》正式上线，这首歌是一次深情的剖白，将大张伟心中的温柔和细腻毫不保留地呈现，不再是快节奏的欢喜逗趣，而更倾向于一份赤诚和笃定，看似从另个维度捕捉大张伟的声音魔力。无论是主歌副歌还是 Drop 的旋律，都透着中式五声音阶的韵味。 许魏洲作曲新歌《橙色天空》MV 预告视频昨天曝光，这首歌收录在其第二张个人专辑《The Time》最终篇章15分钟的臆想当中。MV 由台湾知名导演邝盛操刀，远赴米兰取景，演绎出了一对热恋情侣之间的美好。在曝光的40秒预告视频当中，许魏洲和女主角微笑相拥，牵手奔跑，甜蜜自拍。在爱的橙色国度当中，每个美好的细节都是最浪漫的事。歌手徐真真最新单曲《No Way》全网发布，这次徐真真再度亲自操刀导演新单 MV。《No Way》所传递的态度非常鲜明，仿佛在告诉全世界：“我有我的风格，不愿平庸。”今年3月份，徐真真将会开展她的个人巡演《徐真真玩得开心》演唱会，分别去到昆明、杭州、长沙、广州，和歌迷一起合唱众多热门单曲，一起玩得开心。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葛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蔡户营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玉泉营桥到紫竹桥南向北方向，以及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的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医院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继续出发，北京时间9:34:0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问候每一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上存在的朋友，还有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好了，其实呢，这个倒数一下哈，离这个过年已经越来越近了，可能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已经返乡了啊，回到家准备开始那个年夜饭了哈。要说这个年夜饭哈，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大的，有重要意义的，很这一家人呢、很难得一年有这么一次聚会的机会。我没有记错的话，年夜饭一般是在小的时候，提前大概有一个星期就开始准备了，什么买鸡呀、买鸭呀，然后买鱼啊。我们那会儿记得小的时候还有排队去买带鱼什么之类的，然后拿着票哈、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买。你还记得小时候这过年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是咱们去放鞭炮，还是去点灯笼，还是这年夜饭？或者来说说年夜饭今年怎么准备的。我觉得不要到外面去吃了，在家里好好准备啊。像 Numi 这种这么会做饭的，不知道你们家年夜饭是怎么准备的，几口人呢，做一大桌子了。好了，你想想要过年了，这个心里就抑制不住的这种兴奋哈、来吧，气氛高起来，把气氛高起来，情绪都高涨起来，就快过年了啊。不过呢，汽车音乐会还是要按部就班的揭晓一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音乐也会给你烘托气氛的哈。来关注一下2018年度第六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Imagine Dragons Thunder。 第24名 孙伯伦给我走。 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位置，让心的位置。 第23名 那英为你朝思暮想。 为你朝思暮想，为你飞跃冲。 第22名 郑芙如为填词。 第21名 郭采洁 Love and Love。 两个人旅行背不只装着爱，不预设终点，不把地球变坏。 Love Love 多让人期待。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Just a young gun with a quick fuse, I was uptight, wanna let loose, I was dreaming of bigger things and wanna leave my old life behind. Not a yes sir, not a follow up, fit the box, fit the mold, have a seat in the foyer, take a number,

一枪麦克风，还有说一个借口，说一个借口给我，什么歌的词不懂，有人说我太平庸，像是一样哪儿的表情就装空，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要去新的位置，新的位置给我， 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看到 QQ 华哈，他说今年又要在国外过年了，但是呢要和小伙伴们一起包饺子吃火锅，视频呢给爸妈拜年了。其实可能很多哈，电波那端的很多朋友会像你这个样子啊，在这个国外，或者是求学也好，或者是工作也好，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每到春节的时候都不能和家人团聚哈。怎么说呢？祝你们学业有成或者事业有成吧。但是在一年一度的这个时刻，确实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哈，真正的这个写实和映照。在这儿也提前祝你们新春快乐了，阖家团圆了，也希望你们早日归来，能够踏踏实实的在春节能够和家人真真正正的在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了。好，继续攀升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老歌，发生在很多年以前， long long ago， 非常像童话故事一样。好，那英的为你朝思暮想，其实这首歌曲对于那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辛苦但是很成功。为什么呢？我们标志着他已经从晚会歌手成功转型为唱片歌手了。为你朝思暮想， 等了几个世纪，你却在海的南方没有消息，离别后各自生活过了那么久，容颜也有点变，我想我已经不懂你世界，真要准备放弃，你却从海的那方带来一丝回忆。 一首让我们可以狠狠去怀旧的歌，那英的老歌《为你朝思暮想》，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37名，本周晋升到第22位，邓福如《为填词》。这首歌曲风格很多元哈，那邓福如的唱腔呢也给人不太一样的感觉，将清新的原音呈现给歌迷，声音的柔和当中也带了有那么一点点倔强。 双手倒挂在我 是一件惊艳的歌曲，但是听过之后会给你留下印象，多多少少会爱上这首歌曲。邓福如《为填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人说呢，郭采洁是优格女孩，有人说是可爱教主。不管怎么说，她的声音可塑性是挺强的，可爱呀、沉稳呐、冷静等等，都会随着不同作品的内容而呈现出相应的变化的。郭采洁这首歌曲《Love and Love》，上周第28名，本周第21位次。 那天当你说了爱，爱情决定了成为，抱着你紧紧不把它粘，爱已经从陌生到了解。春天真是浪漫，夏天晒一晒孤单，秋凉想念，冬夜多棉被。想过爱太甜，两个人旅行背不只装着爱，不傻终点不把地球变坏。 Love

来自英国的创作女歌手 Jenny Devlin 还有英国的制作人 Gareth Emery 合作的这首 Lost， 一首曲风很清新明快的单曲。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段清唱哈，我还以为这首歌曲一定是很慢的那种，好适合你在下午喝着咖啡来曼妙享受的歌。然后后面呢转快了哈，进入到电音部分才觉得哦，原来还是一首节奏的节奏舞曲。好，这首歌曲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得意之作了。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了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想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各位，抓紧时间了，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呢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28Wiz 的说，主持人放的这些歌曲都不错，大拇指哈，出手大拇指。我们接下来歌曲会更加不错的，更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王力宏，《爱的鼓励》。《爱的鼓励》呢是一首给身在低潮当中的，在这个低谷当中的人们打气的歌哈，给正能量的励志歌呀。王力宏在轻松的曲调当中穿插了嘿吼，这是啦啦队的时候加油的时候用的呼喊声哈，也就是来给你加油了。整首歌曲都是很有活力的，满满的都是能量哈，来给你加油，嘿吼，赶快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机会，心情一飞冲天，带你的烦恼一位。每次在谷底跌倒，来一点高潮， 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在你需要的时候加油打气， baby 想给你是一首歌，让你听得好甜美。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数着雨滴节拍，一步一拍，平复装满脑袋，慢慢让太阳晒，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品牌，晒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慢活也不坏，自然自在的爱，依靠任性天，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怀有四季的爱，啥精彩，只想要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不管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慢活也不坏，自然自在的爱， 自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歌曲源自于她的专辑《爱久见人心》当中，而这张专辑里蕴含了对爱的追寻、幸福的真谛，还有接受挫折的勇气，也让梁静茹真正回到很纯粹、很纯粹、很纯粹的歌手的角色当中。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听杨丞琳的《完美比例》。好，因为希望在面对生活压力，或者日子觉得好郁闷的时候，能够有一座任意门可以逃走，所以呢，做了这张专辑《任意门》。那么要听到的《完美比例》正是其中的一首作品。 刚看完电影，有着我看夜景的记忆，很鲜明要注意，你别破坏。 完美比例，风景美比我确实跳不停，就怕被你看清，假装镇定，偷偷地深呼吸，笑容这一笑就我很抢戏，你吸引力无比，浓浓的爱情不期直接挑衅我，快抖音赶快清醒吧，赶快清醒，别让我进进去，甜蜜的爱情是高卡路里，咸的巧克力又不敢太靠近，忽远又忽近，维持模糊关系，而现在的距离是完美的比例。是我想我脸红到不行，怕被看清，我装镇定，偷偷在做深呼吸，笑容镇定，为我披上大衣，美丽无敌，执迷心意，我快要等你，赶快清醒吧，赶快清醒，别让我还心神不宁。 要听汽车音乐会，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你担心春节红包抢不上 ，WiFi 太差，还被别人分流量。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帮你忙。斐讯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春节强强抢，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 吉利中国年新春月惊喜，2018款博越预售开启，全系博越享万元新春大礼，购置税直补高达3000元，金融贴息高达6000元，更享1000元新春贺岁礼，详情请咨询当地经销商。 今年过年全家都不用抢红包，开瓶 real 撒一撒，千万个红包等你领，老妈开一瓶，老